钱买走啊，我今晚就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又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朋友结婚唔会有错啊，即系见哥哥结婚啊，咁啊呢轮就真系犀利啊！临年尾咧就好多红色炸弹啊，咁啊滴到湿唔少啊，系咪啊？ 嗯， 系啦，咁啊仲有啲城中名人啦，吓、啊，甄子丹嫁边个啊？嫁啊？ 唔系甄子丹啊，甄子丹个老婆个妹啊， 个妹咯，嫁衣仔咯， 系啊， 嫁衣仔啦。咁啊，沈旭辉又大婚啦， 嗯， 系先，沈旭辉有好多呢啲左交啊、右交都去啦， 吓， 咪左交同右捻啦，唔好话，哇，话因为阿陈云老师，阿老师话冇右交噶嘛，咪右捻咯，系咪先？咁啊，好多嘢饮啦。咁啊，我啊年尾连续即系十一月，我连续饮两餐年尾嘅，即系月尾嘅。咁啊，其中一个就阿健哥哥结婚啦。咁啊，首先啊。都唔恭，我唔恭喜 佢啦，我恭喜 佢，恭喜佢啦，你知我唔恭喜人噶啦。喂、嗯，但系建哥哥个结婚几靓过瘾嘅，咁啊，当然咧有我哋一班出嚟玩开嘅朋友啊，咁啊姊妹团嗰度讲下紧要啦，即系你知啦，即系国内女仔结婚，咁嗰啲女咧都零紧射，真系得好多， 系嘅咩？ 好捻得噶啲女，好捻得噶， 唔知喎、 啊。你话装空作势嘅有， 嗯。 吓咁靓嘅又有， 即系全部都做假噶啦，但系 咁啊唔系做假嘅，咁佢因为佢哋唔系出嚟做，佢唔系做鸡噶嘛， 即系批好多灰档落去啊， 系啦好多灰档嘅，咁啊个个 加好多箭落去啊， 系啦加好多嘢落去嘅，咁啊当然啊有几件咧身材零舍好啊，天生有啲我唔知道，可能有啲做嘅我唔知啦，我冇真正研究啊，咁啊当然啊十九八十后亦都有嚟啦，佢好似做唔知做伴郎定系做兄弟我唔知道。一嚟到大啦大声啦，可能我坐咗喺女家，因为某程度我女家嘅，我坐咗喺女家嘅 朋友， 唔系啊表妹嗰度啊，即系表妹，咪即系女啦，系咪先？咁我梗系因为着晒西装咁啊，梗系扮晒有型啦，冚家铲十九八十后。喂，牛哥，好多姊妹你屌捻呢个咯，哇，我屌你都唔系啊嘛，当然人哋啲表妹我唔沟嘅，但我唔沟啫，你都唔好咁样周啊，大声讲啊，好多女屌捻过咯，冇两件啫，还都爆捻咗咯，梗系讲出嚟啦，两件啫，边有捻多姊妹啫，咁啊过咗啦，咁最过瘾阿健哥哥嗰、那个结婚 party 咧，即系佢喺。佢喺红星度摆啊，牛柳角，咁咧就开廿几围啦，咁样，咁啊，佢又有别于我一般去玩嘅，即系去饮宴嘅， 系， 即系除咗有歌星献唱之外，歌星有咩咧？有一个冇人识嘅歌星，同埋有一个都有，应该都冇，唔系应该冇人识嘅明星啦。咁嗰个男仔咧就喺度话咧，我系拍《无间道》嘅， 我、 拍过《无间道》嘅， 哦， 咁啊，茄喱啡都茄唔，我系完全。对佢系零印象， 但唱得好冇先。 佢系唱张国荣嘅歌， 哦， 咁嚟捻冇啦，唱张国荣 啊， 有谁共鸣？你唱嚟做咩？ 系咯， 冥冥中之真系，佢话你呼我呼下笨，我黐捻线都唔紧要，唱无心睡眠啊，啊，即系无心睡眠最 hit 嗰句系咩啊？系忧郁奔向难的天啊嘛， 系 啊，忧郁同难的天都系唔方好嘢噶啦，咁啊即系话。哭你个家人家产冇分别嘅啫，喂大佬，人哋结婚你哭你个家人家产，即系忧郁奔向难的天，喂大佬真系黐捻线，哎当然啦，即系呢啲我觉得啲人识唱啊，但系嗰啲大陆嗰啲姊妹团就唔肯同，咁嗰个话晒都仲记唔到啊，拍过无间道，咁啊都明星啦，咁啊喺唱歌，啲姊妹伴舞，哇我屌你老尾，你唔系傻捻咗我心谂。有冇搞撚錯？仔同個明星伴舞咁啊！唉，都唔係緊要啦。咁啊，最好又有用嘅健哥哥咧，就有別於一般婚宴唔同嘅。 嗯， 有獎抽。 咦？抽咩先？抽伴侶。 我就想啊，本來我都話啦，屌你抽撚中咗， 伴侶一齊抽啦！ 一抽中咗就執個姊妹先啦，姊妹靚好多啊嘛，伴侶普普通通嘅啊，執個姊妹出嚟執劑啊！我都咁講笑，但係唔係喎？咁啊，佢玩 bingo 啊！每人派一张纸 bingo， 咁就唔知嗰个名额有10个定20个定系5个啦，唔记得咗啦。就每人200蚊八街 coupon， 嗯 ，OK 啦。 咁我哋嗰围咧，我识嗰啲人咧，得一条友抽到，就系、是、就够我个十个八十后。呢、這个男仔真系口贱到咧，知点解？诶、哎，攞200蚊要帮人买避孕套都好，我屌你老味，人哋结婚咯，点解攞200蚊要帮人买避孕套？系先，你话买200蚊买啲壮阳产品好过啦，系咪啊？话声咧，真系大吉利是，咁都唔紧要。咁呢个系一个叫hea奖嘅，即系有十名廿个 hea 奖啦。咁佢有一个头奖嘅， 嗯， 头奖系一部iPad mini 啊！ 哇哦， 喂，真系 哇哦！ 但系边个抽咗？抽咗我唔知啦、 啊， 因为赶时间，因为我要翻工嘅关系，咁、未抽到嗰个奖嘅时候，我已经走咗啦。 OK， 咁阿健哥嗰、那个生日 party 咧，即系唔系结婚 party 咧，就某程度系比较似台湾咁玩法噶。 点解咧？ 我喺台湾就先会再光再冇咯。 哦， 大陆都系咁嘅啊。咁加埋抽奖啊嘛，但可能全部大陆都而家大陆好兴都系咁玩嘅、 嗯。 即系如果你去过健哥哥呢一次嘅婚宴咧，就某程度你会知道而家国内咧系点玩嘅。 嗯， 但系而家国内嗰啲就唔同啲啦，当然啦，排场会大啲啦。 嗯。 因为你嗰、那个酒楼会大好多嘛， 嗯， 冇咁逼夹啦，咁歌声献唱嗰啲啊，当然灯光啊嗰啲咔哩咔啦有晒啦、 嗯， 但如果你平时未去过嘅咧，你参考阿健哥哥呢个咧，其实非常之好啊， 嗯 ，OK， 咁啊，本来咧今集咧就搵阿健哥哥出嚟抽佢水嘅，咁、嗯、因为事完啊，事完就大家都忙啦，啊，咁、佢忙，即系佢一结完婚咧，摆完嗰餐酒，第二日就扑街啦，真系扑街啊！系啊，整一只脚，天残脚，或者咧，所以咧忧郁奔向冷的天，真系有啲问题。 点解会唱呢只歌噶？ 真系唔捻明喎！喂，一系就唱有谁共鸣，一系沉默是金，一系就无心睡眠。 梗系唱咩啦？咩金子还做证啦？对我讲一声嗰只嘛？ 点样讲咧？ 冇由唱呢只歌噶嘛？ 唔识唱咯、 啊，系唔系啊？唔系啊！正常地应该喺个程序上系有权去拣歌佢唱乜噶嘛？ 咁啊唔知啦。 咪虽然即系可以讲炒少少讲，我试过喺即系我试过一个婚礼度啦，因为个新娘子系好中意五月天嘅，跟住喺摆酒食紧嘢嘅期间播咩咧？播突然好想你啊！跟住然之后再播呢、這个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啦，即系阿碌啊会知嘅，跟住我心谂。哇乜两嘢事啊！屌你老味，搞乜两嘢先？即 系好似黄子华话斋，喂老母生日你唱年亲真、啊，我真系觉得有少少啊，真系有谁共鸣啊？呢啲咧即系你嘅最捻低潮咧、嗯，即系想喊嗰啲时间唱噶嘛？咁、我而家就觉得几捻奇怪。 嗯， 不过算啦。 喂，咁但系事后咧，事后啲即系你啲朋友。有冇同啲姊妹一齐玩啊？时候 我就唔知啦，应该都劈到啤花夫咯。嗰日都好多人劈到啤花夫咯。我都半醉先走， 哦、 因为你知噶啦，我哋啲可以震，可以饮饮噶嘛，好似 翻工啊。 啊，我翻工，而家我唔理啊，我都狂饮、 哦， 我狂饮啊，我系 继续摆啊。 啊， 喺香港摆 啊，香港明星啊， 哦， 系啦，咪红星喺、 哦、 九龙湾嗰间，即系淘大嗰间。咁啊，唔错啊。我唔系我以前都有去明星饮早茶噶嘛，但我都唔知原来有个吸烟区。 红星 啊，红星有个吸烟区啊，个吸烟区喺条走廊度，露天嘅。啊，我饮咁多次茶都唔知系呢次知。 系咪德福嗰度？ 唔系喺淘大。 哦，淘大。 咁 啊，如果譬如你有机会咧搞，即系譬如咪有网友结婚咧，想玩得开心啲，某程度可以参考阿健哥哥嘅，咁咪有啲。或者向阿健哥哥取经啦，咁当然咧就唔好唱啲有谁共鸣啊、沉默是金同埋咩无心睡眠啊嗰啲，真系忧郁不向冷的天啊！我听你听 ，OK， 咁以后嗌喂忧郁不向冷的天，大家知我讲乜嘢啦 ，OK， 咁当然啦，即系讲人结婚就唔啱贱男啊嘛，但系冇办法啦，健哥哥就我主持你之一咁样系嘛，咁即系我都要你都要恭喜下佢啦， 恭喜咗啦， 你知我一向都唔恭喜。咁都要讲下其他话题嘅，即係臨年尾啦，咁我话唔好臨年尾啦，今年就过年，就係1月30号係咪呀？ 好似係 咁上下啦，总之年就好早啦。咁今年呢，如果网友要玩嘅话呢，咁即係我有俾个 deadline 你啦，你支持1月好玩，1月头你好玩啦、即係呢，我知道呢啲女仔呢大概係我最遲嗰件女呢，我認識得手樓上嗰啲所謂飯盒啊、或者有聯絡嘅女呢，佢最早最晏嗰、那個 都1月15号走， 嗯， 最晏㗎喇，其他有啲呢諗住係呢个月就走㗎喇， 哇， 呢、這个月开始走㗎喇，因为靚㗎嘛，搵到钱囉，搵到钱咪早啲走囉，咁嗰啲甚至好似阿谢婷婷咁佢都1月10号走囉， 嗯， 即係如果你玩嘅话，我觉得一月头一月五号之前你好玩啦，如果一月五号之后呢你唔係冇女嘅，實有嘅，咁就 祝你好运， 祝你好运啦，咁就无谓讲咁多啦，咪先，咁就呢样㗎啦。第二样咁啊呢轮阿碌唔知发咩神经㗎嘛，搞几餐几次团㗎嘛，佢搞团有个就数㗎。 咩呢， 佢蚀我哋唔使蚀嘅，即系几个人要啦，即系大家攞嚟讲下吓。咁阿碌搞过几次啦，咁其中一次我知道嘅，因为我去嘅咧，咁我知道埋单咧，嗰张单系每人平均应该系夹550蚊嘅， 嗯 吓。咁如果俾我收几钱咧？ 俾 我 700啊， 唔系俾我收600啦，因为佢饮支装嘅关系 ，OK 吓。咁我收600啦，咁阿碌唔系，阿碌收500嘅啫，即系每一个网友嘅蚀50。咁我又唔同㗎嘛，你知啦，我每個咁計法，我每個網友就賺50啦，係咪先？咁我當然啦，而家我係賺咗嘅錢，我訂落打賞錢啦，咁其實我冇一代啦。咁我覺得，咦，同阿碌好似有著數啲喎，即係我跟佢都我都有著數喎，真係真係好啊！咁以後不如阿碌自己搞埋佢啦，咁樣打唔打賞錢好死㗎啫嘛，或者咧本來七嚿水嘅，本來650嘅，我收7嚿，但如果650阿碌我收6嚿嘅喎，喂，我僅有幾廿蚊，即係。即係唔使蝕㗎喎，肯定唔使蝕㗎喎，我就覺得幾好喎，咁樣。咁因為早輪呢就唔係早輪啦，就係前幾日啦，咁就喺聊天室同一位網友講話，點解牛哥呢你阿碌佢咁樣，因為我哋講因為講開係阿碌嗰次係幾錢㗎，應該阿碌就550蚊你就要成700蚊嘅，咁樣問我，咁可能有啲質疑啦，咁我好公開嘅，其實唔使700蚊嘅。如果我收你700蚊呢，其實就650嘅啫。剛才我唔想蝕嘅啫。但點解大家同一去一間場，可能阿碌就係550呢，而我就可能要收650呢，其實好簡單，貴就貴咗喺邊度呢，我係飲罐裝嗰度。 喔、 哦。係啦。罐裝大概係點樣呢，罐裝同支裝係同一價錢嘅。o k 如果假設啦，即係條數咁計啦 ,480 蚊一單。o k 如果飲支裝呢就買一送一。 嗯， 如果买饮罐装就买一送半， 哦， 系买一打就送半打， 嗯， 咁某程度咧就即系话，如果跟我嘅咧就一定贵25%噶啦， 嗯， 啊25%噶啦，一定贵噶啦，咁啊用喺罐装嗰度，咁啊点解要饮罐装咧？咁啊可唔可以 明？一定明噶， 即系你真假嘅问题啦， 系啦， 系啦，咁有时咧你有时好跟阿碌呢一次，因为我跟阿碌呢次都饮支装噶。 嗯 啊、所以阿碌可以做到550蚊啦，咁、啊、就冇人覺得頭痛性喎，咁、但係下一次阿碌自己去呢，即係、有一次我同阿碌去呢，我哋頭痛嘅，又飲支裝嘅、 嗯、 即係點解呢，咁我其實我就旁敲側擊問咗一啲人嘅，咁樣即係其實大致上呢，一個夜場嘅老闆佢唔會賣假酒俾你， 嗯， 絕對唔會賣、啊、因為講真，喂，我賣假酒，咁我咪即係講我啲客 哦， 系咪先？咁佢唔会咁蠢㗎嘛，系咪先？咁假酒喺边度呢？假酒系嚟住个买手， 哦、 即系个经理。 嗯， 咁、个经理好简单啫。其实你只要开任何一间食肆，喺大陆，你入开啤酒嘅 ，OK， 就食肆又好，你开卡拉 OK 正常又好，斜 K 又好啦吓。咁你譬如你一个搞手，咁自然有人有 agent 咧，有得行街咧，就过嚟溜你卖假酒。 嗯， 但当然啦，你譬如你又叫做 agent 啫，你系做买手啫。或者是做經理啫，你成日有老細㗎嘛。咁、你可能你梗係唔好啦、 嗯、 但你唔好意思喎、啊。一賣假，如果一個假嘅，你可能你又已經有錢袋㗎喇。你買真酒你已經有回傭㗎喇。一定有㗎喇、嗯啊。如果你賣埋假酒咪更加多回傭囉。係咪先。咁點解會有時你飲就會有啲真酒，有時飲得假酒呢、啊、因為嗰個買手佢唔夠膽次次俾假酒你。 嗯、 啊。因為次次俾假酒你一嚟個老細落會知啦。係咪先。二來个客亦都会少啦，咁、那个老细会问责落嚟啦，系咪先？所以咧，佢哋系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咁去沟。 嗯。 但你又会咁样日日问又话，点解佢哋唔会话你譬如你嗌一打，有半打系真，半打系假咧？咁样沟你咪唔觉咯，系咪先？唔、嗯、好意思，系唔会嘅。点解咧？因为如果有一支真，一支假喺度，你就会吓嘅， 你就容易分辨得到。 嗯， 明明摆喺度，已经两支都唔同咧，同一台一支都系青岛，点解两支都有少少唔同咧？有支就有支就坚啲，有支好似流啲嘅，或者流啲嗰支可能坚噶啦吓。啊，总之你有啲唔同，你一比，所以佢哋系唔会将真酒同假酒摆埋一齐嘅吓。而且仲有一样嘢，我系如果譬如我系一个搞手，我会点搞咧？系咪先？我会一入咗啲假酒，我梗系尽快用晒佢啦。系咪先？费事俾老细知啊嘛，所以佢一次过一有假酒一嚟到，咪即刻推出个市场咯，系咁饮晒，好啦，下次啦，咁譬如入翻有冇几次假酒，咪入翻几次真酒咯。咁譬如我哋如果饮支装嘅，咁咪要撞手神咯，吓，咁你所以点解我就会有时不如饮罐装啦，因为罐装就真系冇得假。点解冇得假咧？ 好易睇好多， 成本问题啊。你点样做个铝罐咧？即系你要做个铝罐系要假酒，咁你成本咪高咗咯？但系如果你系做支装嘅衣士啊嘛，啊我收咗出边嗰啲旧樽，入啲嘢落去，唔好呢个入咩啦，拍个盖咁就卖得出去咯。咁佢某程度系易做好多啊嘛。但系如果你要生产一个一条起码一条生产线去做罐装嘅，俾人一你风险大，二投资大，吓咩风险大就系一冚咗你成条。生產線冇咗㗎喇喎，所以咁樣所以我多數會為咗穩陣起見啦，因為我對假酒係好非常之唔鍾意㗎。咁樣我就會飲罐裝，咁所以當然你跟得我呢就點樣都貴25%㗎喇，所以就冇辦法啦。咁當然啦，其實跟阿碌都有著數嘅，真係有著數嘅。咁如果阿碌搞你跟佢 ,ok, 咁有時有跟下我啦，咁你唔可以下飲假酒㗎嘛，因為而家你飲緊酒。有咩嘢？ 咁另外啦，有咩嘢死啦？突然間咁樣問我衰嘢。喂，咁近期啲場點啦，即係大隊威仲係好多貨源喺度。 貨源仲有嘅，而家貨源仲有嘅，就唔會話即係最簡單㗎啦。只有一年尾咧，啲媽咪就係咁催你㗎啦。咁譬如即係差啲啲女走啦，咁佢媽咪都要揾錢，佢知道如果女一少。佢生意就會少㗎喇。因為媽咪都要搵錢過年㗎嘛。佢就會不停咁樣去催你。喂牛哥幾時過嚟捧場 啊你都話囉，如果我打開我微信呢，我三四個媽咪呢已經嗌問我幾時去㗎喇。所以呢我因為星期四去滾咁樣，星期四約咗網友去玩，咁一陣間可以交代一下嘅。去邊間咁呢，而家我係四五間場喺度揀緊。因為我唔知去邊度。即係本來呢個星期四呢就係、是、去呢個叫做打善長人中請㗎嘛，請飲酒㗎嘛。咁因為事源呢啲網友唔踴躍啊，咁取消咗啦。咁我哋就會自己玩。咁自己玩呢，我就唔會去間平場啦。就唔會話諗住係幾百蚊去玩得呢場啦。咁我諗住去間好少少啦，咁因為都有啲網友係新嘅。咁不如咁都係呀，其實都係四五個人㗎啦，我去親都四五個㗎啦。咁即係你俾贊助，即係你捐錢係咪呀，你打賞咁就免費請啫，你唔打賞嘅話我哋都去玩㗎啦。咁而家就變咗都係嗰幾個人都去囉，咁變咗係咁樣。咁當然啦，亦都會搞嘅，繼續搞嘅，會搞嘅呢、這個打賞。咁不如即係咁樣啦，如果網友真係想栽埋嘅，或者話諗住做下善事啊，或者撐下不上個打賞錢啊，咁樣一樣啊，唔變嘅。咁名額又係五個，一嚿五個我哋就起程啦。因為那個網友，即係假設呢個網友我叫善長啦，而家阿善長話隨時得㗎。善長仲話可以話呢，唔使啊，嗱你哋成班人一齊出嚟飲完之後張單幾多少我捐幾多少，咁都得㗎。我即係呢已經某程度係非常之善長啊！呢、這個真係，所以而家我諗住睇下點樣揾日都約佢出嚟錄下音，因為佢係廠佬嚟嘅。咁某程度可能要去到東莞揾佢。咁嗰下就會可能遠少少。我睇下諗下點樣同佢錄下，或者睇下有冇時間會嚟到香港，喺香港同佢錄。咁而家未知，我見到佢我會同佢講噶啦。咁另外啦，都要講啲氣肉啊，係咪先？ 係咯， 係咯，冇性嘅點得咧？但係。因為你知啦， 連續飲咗兩個禮拜酒，呢兩個禮拜酒我飲到呢都天昏地暗，我就冇去玩啦。 嗯， 但冇去玩呢，咁喺見哥哥嗰日呢，因為佢擺奇怪啲，擺星期五，咁星期六可以俾我唞唞，星期日我咪出去玩囉。咁但係臨時臨急約唔到網友㗎嘛，咪先，咁好咗又飯盒囉，係咪先。因為上次呢，即係 上一集啦，其實就係同網友去沙灣玩啦，咁嗰個助理呢咁就話喂你今日都唔揾我出去玩嘅，咁樣即係出去屌出去啦，係咪先。咁最後我都喺上個禮拜日再上個禮拜日呢，我就揾咗佢啦。 喂，有個問題，點解咁鍾意搞啲助理嘅呢？ 喂，助理一樣嘢呢，你覺得乾淨啲嘅，首先一，因為佢唔係出去做㗎嘛，即係某程度我識你，我見呢個助理，我搞到佢，我第一次都搞唔到㗎。我係經過幾次說服佢，我先至可以最後搞到嘅，所以我某程度佢唔係雞嚟㗎。所以某程度我唔應該，我唔使俾錢嘅，但我唔俾錢佢唔會俾我屌，咁佢都係雞咁解嘅。即係呢 ,ok, 咁冇呀，一早又約咗佢星期日一早我就微信佢啦 ,QQ 佢 ,QQ 佢咪佢得唔得閒啦，我佢得閒喎，咁屌你咁，我咪話不如咁啦，六點鐘落嚟羅湖玩啦，咁樣食下飯啦，睇下睇下戲啦，咁樣我咁佢話好啊好啊好啊，咁話到六點啫，我四點鐘我已經上咗去大陸，佢係咁㗎啦，係咁㗎啦，冇辦法啦。 星期日啊， 係啊係啊係啊， 我星期日，咦，星期日我都喺上面。 喔，咁下次。 即係我喺上面食。 其實下次可以再埋一齊㗎，係一再埋一齊玩㗎，咁你可以見下謝婷婷啊，見下啲助理啊，見下人妻啊，咁樣人妻你可以見下，因為佢絕對唔係雞嘅，話聲聽，佢可以同你好正面對話㗎 ,ok, 好 ok 㗎，人妻而且人妻最靚靚。 喔， 人妻最靚靚，俾你見見，咦，阿牛哥你啲 taste 都唔差過，你可以見下㗎，咁你下次或者下次約下啦，咁嗰邊度我屌。係啦。 約咗佢四點鐘上，但你 四點鐘就租定嘅酒店啦。嘩，撲街，即係呢諗住呢租啲好少少嘅酒店啦，通常都係諗住五六百蚊到啦。嘩，原來呢我喺攜程全部訂唔到，全部訂唔到。 我五六百蚊啊。 係啊，我諗住咩啦。咁最後呢仲要係租啲五六百蚊嘅冇，咁要升級就有啦。我就去咗一間酒店嘅升級，就住咗650蚊嘅酒店。 哇。 嗰間房有浴缸嘅。咁你知呢輪呢，其實呢我上次呢就喺商場就買咗啲溫泉嗰啲咩呀，一包包嘅呢，倒落去變溫泉嘅呢，日本嘢嚟 㗎 ,ok, 即係日本嘢嚟㗎，唔係大陸嘢嚟㗎。咁諗住咁好似玩都係啦。咁我帶撚埋喎，因為好撚醒喎，而家即係而家我一個 bed 呢，即係我專門帶嗰個 bed 返大陸㗎嘛，咁個 bed 入面呢而家仲有三包啲嘅溫泉粉，咁一下一浸浴缸我就倒落去啦，咁而家咁巧我又有帶喎，即係可能因為我唔知會用嘅，我唔預咗會用嘅，但一轉咗有浴缸，老虎蟹都用啦，係咪先，咁咁樣辛苦，因為我其實玩咗幾間㗎啦，喺葵城，我去到羅湖，咁我冇理由去仲去沙灣呀，敏遠咁啊，嗌佢落嚟啦。我喺羅湖，我就坐喺羅湖個口岸茶餐廳度，係咁攜程嚇。咁我攜程咗一間，佢打翻嚟翻嚟覆噶，佢覆噶，佢打翻俾我啊。唔好意思，冇房啊，喺隔離附近嗰啲制唔制？即係經過有一次咧，個攜程嗰度咧，同人講介紹一間咧好撚閪嘅咧，跟住我就唔制啦。跟住我又每次去揾新嘅啦，最後就去咗一間以前都去過嘅，自然節目講過咩唔夠記咗。咁都係升級，即係去到先升級咗一做嗰啲房啦。有時攜程真係真係好撚老，好撚老土嘅，冇房，佢都話俾你，我去到就冇房，焗我升級，咁算啦。因為佢起碼保證到我有房先啦。咁跟住咁叫佢嗰條女六點鐘過嚟咯，咁過嚟啦，咁樣一過嚟唔使講啊，鴛鴦肉線。即係嗱，呢係助理㗎嘛，我上個再上個定再上個禮拜啦，我話未俾助理擔過㗎嘛。即係呢一次呢，其實我諗住擔嘅。失敗。我唔應該浸溫泉。唔應該浸，因為好啦，嗰啲因為說明書呢就叫我用兩包，我撲你返我倒三包倒撚曬落去。嘩，嗰陣味道呢真係有啲 難頂。 一難頂，我自己聞到自己嗰種怪味都唔係臭味嚟嘅。是啲撚嘢我真唔識講，唔識形容 ,ok, 唔識形容。咁你鍾意嘅你喺十蚊店咩，唔係十蚊店，即係有間賣日本嘢㗎呢，係咪十二蚊一包嗰啲呢，咁你去嗰度買，你自己 冲水你就知道嗰只咩味噶啦。好鬼奇怪，喂咁边肯担啫？一齐浸捻完，即系扼佢个头埋去条蕉度啊！佢屌你老母啦！佢即刻拧开话唔捻得，因为嗰阵味真系太浓烈啦。吓咁嗰度六咁啊，即系其实唔好咁讲啦，唔得嘅，我都照做噶啦，系咪先？咁做唔俾担咪照做咯。所以助理我仲要搏一次。应该是最后一次的了应该下。咁啊最后要多次即起码俾我担一次先。嗯下次就真係唔浸唔再浸咁样做。嗱嗰阵味真係其实我闻到嗰个咩。嗰阵味系怪到点样呢喂波几一次冲完凉啦咁再冲一次凉啦跟住去食饭啦我都仲闻到。 屌。 出去食饭嗰头六点钟差唔多六点零七点钟波嘢。冲完个凉睇阵睇一直间电视我九点钟打边炉我都仲闻到嗰阵嗰陣咪要大佬你話真係死唔死咁下次一係跟咗說明書用兩包囉啊但我唔知幾多㗎嘛落多啲囉咁樣咁冇計啦咁照話咁食完飯咁就帶佢上去上面囉本來咩睇戲嘅哇星期日你真係唔好諗呀買問到飛嘅咁行商場冇買嘢添仲慳返又上去又搏完之後跟住大概兩三點又食宵夜食完少少嘢返嚟又搏咁就抵我爛啦三 Q 係咪先只留咗個 Q 冇啦因為佢朝頭早就終於喺嗰度食咗個下自助早餐啦唔錯嘅嗰間嘢自助早餐唔錯嘅咁就完成咗一個咁嘅任務啦咁亦都完咗啦咁亦都可以預告下嘅謝婷婷呢可能一去不返㗎啦呢次。 係呀。 返向下就去不返㗎啦。所以應承佢仲要診多次。屌佢老母真係大撚鑊。咁呢輪呢真係呢即係翻桌呢真係。即係今年係好撚旺翻桌。我係俾。 聽即係同你做咁多次你應該係 囉。唔好話啦我近年五年呢我其實翻桌係一次兩次嘅。今年係好撚多次。即係今年係一至幾支藥返。翻桌。咁解囉好啦好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返嚟睇下星期四個報告啦 ,OK, 拜拜。